你滚！ 我不管，这一次说什么都不管。 臭娘们 儿，你骂吧。梦圆放下瓶子，李长胜立马移开目光，手抠着衣角。 你喜欢，我再出去给你找。 不用，你们每次出去一趟都多一分危险，这种时候能喝到一瓶我已经很开心了。 梦圆又仰着脸悬着瓶子往嘴巴里滴最后两滴。李长胜瞥见他细长的脖梗，手足无措地坐着，一会儿挠挠头，一会儿抠抠腿。 太好喝了，谢谢你。 梦圆舔了舔瓶口，将瓶子放到地上。 不用谢。 李长胜低着头，假意摆弄着军靴。梦圆的目光不经意扫过墙角，忽然站起来。 啊，头呢？ 不知道。 头怎么不见了？ 可能是哥带走了。 哦，也是啊，头又不会自己跑了。 梦圆又消沉下来，抱着腿靠着墙坐着。 都怪我，是我害了肖先生。 李长胜见他不高兴，欲言又止，静坐一旁。梦圆唉声叹气，忽然猛捶墙壁。 我要杀了他们。 别捶啊，小心捶倒了。 梦圆收回手，捂住脑袋睡觉。李长胜注视着他的背影，欲言又止。他舔了舔嘴唇，上面还遗留着甜味儿。他又看向梦圆，他蜷起腿，抱着膝盖，把自己缩成一团。 我帮你报仇。 梦圆闻言睁开眼，面朝着墙，看上头斑驳的痕迹，莞尔。他转过身来对着李长胜，什么话也没说。李长胜被他听得脸颊发烫，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，无措地抠着手心厚厚的老茧。 睡觉吧。 梦圆毫无睡意，他看着李长胜问他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李长胜。 哪个字？胜利的胜吗？ 昌盛的盛。 李长胜抬眼，目光快速从他脸上划过，立马又垂下眸。 我爹说了，给我取这个名，是希望祖国永远昌盛。 会的。 是的，会的。只要我还活着一天，就会保护我们的国家，让它长盛下去。 医院有人值夜，何峰在周围巡查一番才进去。护士刚发现他就叫了起来。 哎，这边不收伤员。 我就来找个人呢，一会儿就走，别叫。 何峰捂住他的嘴，护士点头。 对不起啊，那个麻烦你把谢婉芝叫出来。 你是？ 护士打量着他，何峰怕给谢池惹麻烦，不便说出二人的关系。 我是他救过的伤员，我找他说几句话我就走。 护士不傻，嘴上问问，心里却猜得到他们什么关系。他没有再多问，便上二楼叫人去。何峰等在外头，谢池是跑着出来的，他躲在暗处朝谢池吹个口哨。谢池闻声看到他，快步冲了过来，何峰牵着他到更偏的地方。谢池目不转睛地凝视着他的背影，始终不舍错过每一个瞬间。何峰停下脚步，一棵大树挡住他们的身影，今夜上大雾挡住了月光，树下暗得看不清对方的脸庞。何峰看着他隐隐的笑容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他手里提着肖望云的头，因为已经烂到臭不可闻了，梦圆又死活不肯走，他没办法，只好带给谢池处理掉。可一看见谢池，何峰就后悔了。战场见惯头颅残肢，多的是身体异处的战友，他已经看到麻木了。可谢池终究是女人家，不该让他承受这种事情。 应该随便找个地方埋掉的。谢池看向他手里提着的东西，嗅嗅鼻子。你在想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么臭？ 我要跟你说个事儿。 什么事？ 就是阿芷。 怎么了呀？ 那个姓肖的死了。阿芷。 谢池忽然推开他，抢走他手里的包裹。和风按住他拆包裹的手。 别看。 这是什么？ 他的头。孟元说阿如知道身体埋在什么地方，让你去找他去。 好。孟元呢？他 没事儿，就是受了刺激，一时不敢回安全区，实在不行了，明晚我把他敲晕了送过来。 肖梦云怎么死的？ 梦云说是为了救他，被鬼子砍了。 什么时候的事？ 不清楚，应该有好几天了。 谢池紧抱着包裹，闻到了巨大的腐臭味。何峰见他愣神，捧住他的脸。 阿芷，阿芷，让他入土为安，让我放在心里，别冲动，别乱来，好吗？你在里面救人，外面的事情交给我，好吗？ 嗯。 不仅是一个人的生命，几十万的血海深仇，我们慢慢报，不着急，好吗？你在听我说话吗？ 在听。 对不起。 我没事的。你不要担心，我在医院这么久，见惯了各种画面，我能控制好情绪。 好。